妈哟，又变成是你妈呀，雪白的鸽子啊，咕噜噜噜噜噜噜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今天新年上飞的妈呀。阿哥娘家你是哎哟，一辈子可是嘛我呀，尾巴是连着听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啦，一瞧人人自说自嘛我呀。一对的鸽子啊哟，青天的飞来嘛哦呀，他俩是天使的子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呜，一天下来一对对嘛哦呀，下来一对对嘛哦。这天是花开嘛哟，又变成是你嘛呀，雪白的鸽子啊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今天新年上飞的嘛呀。阿哥娘家你是哎哟，一辈子可是嘛我呀，尾巴是连着听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啦，一瞧人人自说自嘛我呀。一对的鸽子啊哟，青天的飞来嘛哦呀，他俩是天使的子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呜，一天下来一对对嘛哦呀，下来一对对嘛哦。 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

热的沙漠，你要流进了我的心窝窝。塔林河，故乡的河，我爱着你呀，美丽的河。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欢乐的歌。我跟着马离开了家，哎，我跟着马离开了家。 手还带着水葫芦，啊， 水葫芦， 手里还拿着冬葫芦。这新的桥还是上船，孤儿搬大树，哎，你呀你上哪？ 年轻的姑娘们嘞，年轻的姑娘们晒晒看呢，看谁能踩着我，看谁能踩着我还要吃呢。去赶集呀！你看， 我的船引来了天山的水，他说是要去看一看，哎，看一看那里的好庄稼。 我看过了。变得这样傻，想上金钱什么日子？看看马儿驮的什么？ 经典走四方，听众朋友，这次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。编辑葛剑锋、麒麟，再次谢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吧。 解放军， 要谢光荣花献给他们的，光荣旗献给他们国，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，各族人民把他们夸， 他们将沙漠变良田，他们将革命开鲜花，幸福和他们分不开，他们和我们是一家， 金钱是把一见人间，我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， 说不尽的高兴， 乡亲们派我当代表委，慰问解放军上小开，来来，哈哈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哦！ 乡亲们派他当代表委，慰问解放军上小开，乡亲们派他当代表委，慰问解放军上。 大